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出事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辜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还不定得多乱呢。可是有人见孤权重，妄想寸度，一孤有一心，此大谬也。有的人现在琢磨我，看我权势太重了，怀疑我有什么篡位之心。错了，故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呐、啊。但欲故伪捐兵众，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义结兵柄，为人所害呀、啊。他说我就赞成周文王，他是一位恪守臣节的贤明的诸侯。那么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是怎么回事呢？想让我放弃兵权，不当这丞相，我猫的一个地方做这个侯爵，我过上呢有荣誉也有物质享受的生活，可是却没有权势了。那样不行，兵权一没呀，有人非害我不可呀。孤败则国家轻微，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主公必无知孤义者。我的想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呵，曹子今儿很感慨，对他的文武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现在有人怀疑我，说我权柄重，有篡位的野心。其实我没有，我根本不想当皇帝。曹操明白那样一来会树敌更多，现在我挟天子令诸侯还这么遭恨呢，何况我当了皇上啊。就算费尽心机当了皇帝，图那么个虚名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没当，可是我实权在握，只有像现在这样，他才能统一中原，成其霸业。皇帝可以由他儿子去当吗？曹操这点不隐晦，他自比周文王。周文王没当皇上，可是周武王当了皇上了。曹操这番话说完，他手下的文武嚯嚯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是拱手称颂啊。丞相美德卓著，古之周公伊尹不及丞相多矣。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奉承话好了。那周公伊尹是古之大贤呐、啊，两位很有名的大贤人，说您比那两位贤人呐、啊、还贤呢。说完了这话之后，就纷纷敬酒，喝得曹操醉醺醺的，洋洋得意。他吩咐一声：“去笔墨伺候。”干嘛呀？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他把笔拿过来，刚把笔探饱，有侍者上来禀报：“启禀丞相，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表彰何在？请丞相阅。说着，把华歆这表彰往曹操面前一放，曹操手捻长髯，低头看表。呀，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众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 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了。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 仲德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 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 哦， 丞相，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了荆襄啊。 嘿嘿，正是啊。仲德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 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啊，我再也稳当不了了。 哦， 原来是这样。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 嗯，我不知道啊。 仲德，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 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 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私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曹操点了点头啊， 嗯，仲德说的不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倒有一计，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咱们给他来个乘虚而入。现在华歆不是来上表推荐刘备吗？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江东所倚仗的是谁呢？是周瑜。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儿封，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封程普为江夏太守，不要让华歆再回去了，把他留在许都重用。您这一封赏之后，周瑜他们就着急了，因为他们是虚衔呢，挂名太守，光有这名没地方，地盘在刘备手里呢，周瑜能不着急吗？ 一定是举兵相争啊。等他们两家一打起来， 丞相您就坐山观虎斗，然后您一出兵是两敌俱败。 曹操一听，仲德好计。 说完了，他们招待完了华歆，曹操领着文武由铜雀台回了许都。回到许都之后，他立刻上表献帝，把他的安排就跟献帝全说了。曹操说什么那献帝得听什么呀？牌位啊，傀儡吗？曹操就把这华歆留在许都了，然后表了刘备、程普、周瑜，派专人把印绶给送了去。这一送这印绶，嘿嘿，果不出程昱所料，当时周瑜就急了。周瑜这个着急心里是有道理的呀，怎么回事呢？你光把印绶给我不行吗？我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啊。南郡那多大个地方， 要在那儿做太守，日进斗金。这是从私利上说。再说周瑜早就想要这地方，赤壁凹兵之后，他就进兵潜江，准备打南郡，结果让人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自己在南郡中了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理应归我周瑜统辖。周瑜是当即上表，表奏吴主孙权，说咱们应该起兵兵伐南郡，兵取荆州。老程普的心里啊，和周瑜一样，江夏太守的大印在手里捧着，光捧这么个印没地方，老程普也不干呢。孙权一看这个表，公瑾说的有理呀。哎，孙权想，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先礼后兵吧。中保人是谁呀？鲁肃啊。刘备借荆州，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还在那借条上签过字呢。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把鲁肃找到跟前，子敬，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他到底什么时候还？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儿。 主公，这个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他定然是奉还荆州。 哼！孙权听到这会儿生气了，子敬，你真是说的容易。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他说的也明白，兵取西川，然后还咱们荆州。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呢？到现在，刘备还是按兵不动，难道把人等得老死不成吗？ 哎呦，鲁肃一看主公急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主公，这又何必呢？我本想啊，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 嘿嘿，孙权就怕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凹头。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你说怎么办得了？借据上写着呢，有你的名字。刘备借去荆州到今天迟迟不还，赖那儿不走，我想拿你试问。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鲁肃，你要是到荆州把这地方给我要回来，咱们没有话说，如果要不回来，我就要发兵了。 啊，好好好，主公您息怒，我马上就去三讨荆州。 鲁肃这是第三回上荆州这儿要地方了呀，收拾收拾驾一叶小舟就奔荆州城来了。荆州的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这儿很有意思，桌子上摆着一颗大印，他和诸葛亮军师对面坐着，正这儿研究呢。两个人一边研究着一边乐，乐什么呀？嘿，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主公您看，他上表见您为荆州牧，这倒是很明白，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塞住曹操之望，以后等待时机用个离间计，使我与曹操动武，然后孙权好趁机相图。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他还表了周瑜和程普。曹操明知道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他凭什么给程普和周瑜？这说明有人呢已经给曹操献计了。曹操这一表周瑜和程普，程普周瑜这是个虚衔，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准得派兵来取荆襄。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曹操二次举兵得荆襄取江东，他就统一了天下了。嘿， 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这仨地方多有意思，仨地方没什么意思，就这仨地方的这些谋士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合着谁怎么想的谁都知道。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军师，我也想到这层了，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您甭着急，我说不出三天鲁肃准来，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荆州。诸葛亮这话没说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军师，鲁肃先生到。你看怎么样？说着说着来了。诸葛亮站起来就走。哎，我说先生，您上哪儿去啊？主公，我回避回避。哎呀，这不行啊！刘备一想，你回避了，那鲁肃来了，我跟他怎么说呀？他准是来跟我要地方啊。他有来言，可我没有去语呀。这该当如何是好？主公不必着急，我不是走远，我就在屏风后这儿站着。鲁肃来的时候，您就热情接待他，他要谈别的，您就跟着他谈，他要一提荆州，那我该怎么办呢？您就哭啊。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知我者孔明也，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撑得起是拿手戏，可就这么哭就行吗？您一哭我就出场了啊，这倒不赖。行了，那先生您走吧。诸葛亮躲开了，刘备吩咐有请，把鲁肃给请到客厅。啊，子敬请来上座。哎呦，不敢不敢。鲁肃客气了几句，皇叔啊，您现在是我江东的交客了，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这样一来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哎呀，刘备一笑，子敬说的哪里话呀，你我是老朋友了，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快请坐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谈了没有几句，鲁肃就单刀直入了。皇叔啊，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哎，子敬，我正想要问的。子敬在江东公务多忙，怎么这么得暇到荆州来看我呀？是啊，一呢，我是来看望皇叔和诸葛军师以及我家郡主，其二呢，上次皇叔您不是慰藉荆州给我写下了个字据吗？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说时间也不短了，日子也不少了，不知皇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什么时候能把荆襄还给我江东，我是特为此事而来。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满面春风，不慌不忙跟刘备这会儿说这句话。他刚说完，刘备哭了。哎，鲁肃吃了一惊啊，皇叔您这是怎么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我这儿跟您说着话，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鲁肃的话没说完，从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敬你好啊。哎呦，哼，诸葛先生，我这还正要打听您呢，您上哪儿去了？方才我有点小事，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子敬，你说我们主公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啊，真是的，诸葛先生，我正为此事请教呢。子敬有所不知，我家主公很为难呐。哦，啊，来来来，您坐这儿说。皇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当初我家主公不是和孙将军借过这个荆州吗？子敬，你是中保人，还曾经立过字据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我主公说得很清楚，取西川之后再把荆州奉还，是这样。可是现在 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呢。哎，鲁肃一听，诸葛先生，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哎，子敬，你想一想，那西川刘璋是汉室宗亲呐，那也是我家主公个兄弟，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这个兵没法发，也就是说这西川没法取。那么不取西川，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有借据为凭，长期不还，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是我主进退两难呢，是为此难过。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这一说呀，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刘备刚才当着鲁肃掉那眼泪是硬挤出来的，那叫真正的做戏呀。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他就得这么做。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真把刘备的伤心事儿给勾起来了。你瞧瞧我刘备，自从出世以来，东讨西颠，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老百姓讲话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如今，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让人江东逼着命要，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呐。一提鲁肃求见，心里就紧张。刘备想到这儿啊，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他是越哭越悲，越哭越痛，最后啊，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心说主公，哭两声就得了，这么哭哪行啊，你别哭坏了身子。鲁肃把眉头一皱，哎呀，如此说来，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家就等他这句话的。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的，还得有劳子敬你。鲁肃一听，嗨，诸葛先生您就别客气了，干嘛有劳有劳的，咱们这都谁跟谁呀，您就有话直说吧。那好，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 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 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啊。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联合聚曹，直到如今没撕透过面皮呀、啊。如今又成亲了，这是好上加好啊。我家主公呢是你们江东的交客，孙权将军的妹夫嘛。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啊、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驻守荆襄。荆襄处于江东的上游，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有姑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况且我们又不是打算长久在这儿住下去，赖在荆襄不走。我主公说的明白，只要有了地方，我们立刻把荆襄还给江东啊，暂借嘛，就是黎民百姓还有个穿换，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何况孙将军与我家主公了、啊、子敬你说对不对？鲁肃想了想，倒也是啊，嗨，不过这个借最好有个准期限。嗨，子敬啊，借嘛就要仗义一些，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借字呢？说硬在这儿占领着不行吗？其实也行，自从刘表死了之后，这地方谁都想占呢，是块肥肉。不单这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这是军价必争之地，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谁先上去一秒钟，谁就能胜利在握。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眼，曹操想占，刘备想占，孙权更想占呢、啊。诸葛亮硬在这儿站着不行吗？不行啊，那样一来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孙权呢非举兵征伐不可，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曹操再一发兵，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啊、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兵之计，因为当时刘备羽毛未丰啊，他的力量还不很大。再说这借荆州啊，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在隆中对策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张了，以荆州为跳板好进取西川，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所以说这块跳板怎么能轻易舍掉呢？硬在这儿站着又不行，只好说借，就是赖住不走。赖也好借也好啊，反正我在这儿站着呢，这地方就是我的。诸葛亮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厉害在这儿。几句话这么一说，鲁肃又没词儿了。那么诸葛先生，您看我得怎么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樊老子敬回到江东，恳告吴侯再容些时日吧。哎呀，诸葛先生，那我家孙将军要不答应怎么办呢？哎，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跟他借借荆州，他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就看您这个中保人了，子敬，您得多卖卖力气，好言相劝，好自为之。鲁肃一看，合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他瞅瞅刘备，好家伙，眼睛哭得跟桃一样，真伤了心了。鲁肃一想，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皇叔和我家孙将军是实在亲戚呢，这玩意儿哭得这么惨，嗨，别说我呀，铁石人坐在这儿，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也得伤心呐。那好吧，诸葛先生，就依您所说，我回去呀跟我家孙将军好好再说说。不过 我说诸葛先生，您这儿也得快着点，快点进兵西川还是什么地方，您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我这说着，鲁肃托起胡须来看看，心说诸葛亮你也忍心。其实诸葛亮不忍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即告辞啊，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是一位宽仁长者呢？可这解释也不一样，还有的人说这宽仁长者呀，别名是废物没用，其实鲁肃有用，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人家鲁肃啊是有勇有智有谋啊，不过他这位对手啊可实在不好惹，诸葛亮啊。子敬不在这儿住两天了？鲁肃一想，你们就会说这句话，住两天，你要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我长期这儿住着，行了，以后再说吧。鲁肃辞别了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他先奔柴桑来了，来到这儿见周瑜。见着都督，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子敬你又上了村夫的当了啊。都督，刘备哭得可伤心了，难道这回又是假的？他哪有真的呀？他怎么不忍夺西川呢？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荆襄之心，何况西川的刘璋了？他说的这都是鬼话呀，要这么推诿下去何时是了啊？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是敌足而眠呢。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趁北方多雾，剿除皇祖，进伐刘表，尽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趁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皇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伐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聚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谁也敌不了曹操。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 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都。您别听曹操嚷嚷，今儿个发兵取东吴，以雪三江之恨，明天起兵进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我起兵行不行？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临终有遗言呢，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忘先兄一命，说您呢别把我哥哥这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啊，他都没有埋怨呢、啊。他也常说嘛，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呢。这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啊，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么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呢？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啊，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啊，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啊、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 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哎呀，都督不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呢。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鲁肃回荆州，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他们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这回你去说呀，您不是不忍打吗？我们去打，孙刘联合天下皆知，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现在呢又做了亲了，这是亲上近，近上亲呢、啊、一家人一样了。我们呢替你去收西川，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作为郡主的嫁资，当时啊郡主许配给了刘备，陪送的嫁妆不太多，我们呢把这西川呢就作为嫁妆陪送郡主给你刘备，你把荆襄还给我们，这就完了。鲁肃一听，哎呀，都督啊，西川那么老远，咱们带兵去征伐，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那太麻烦了。哎呀，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我怎么了我呀？我这是骗他，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这么一说，他听了准高兴，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不犒了犒了我呀？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一个冷不防我就把他杀了，我是名取西川呐，实得荆襄。哎呀，鲁肃一想，周都督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都督您能不能换别人去呀、啊、我不去了啊。周瑜一听，那哪行啊，几次讨还荆州都是子敬你去的呀，这次去不是主公都跟你发脾气了吗？怎么能换人呢？哎呀，鲁肃为难了，要去吧，我跟刘备一说，刘备就得中计呀、啊、要是不去呢还拗不过。鲁肃硬着头皮，好吧，都督，我马上动身到荆州。子敬你前脚一走，我随后上表吴侯啊，是请兵出征。计策已定，鲁肃就翻回荆州了呀。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一听说什么又回来了，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计呀、啊、先生，子敬可又回来了，他来回麻麻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的，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孔明一听啊，哎呀，主公，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啊、他根本没见着孙权，他准时上柴桑把这个事儿啊跟周瑜说了，周瑜又定了个计策。先生，是什么计呀、啊？咱没见着鲁肃呢，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把他请进来，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机应变，再想对策。不管鲁肃说什么，主公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好，我记住了。把鲁肃请来，鲁肃进门也乐了，自己也觉着啊，怪那个的，你看我这一趟一趟这叨叨劲儿的。皇叔，诸葛先生，我又回来了。好啊，子敬，你一天来六趟，我们都表示欢迎，快请坐。见着吴侯了，见着了。皇叔，我家吴侯啊对皇叔十分同情啊，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您说还了荆州吧，您还没地方去，去取西川吧，还对不起刘璋，为此呢我主孙权说这么办得了，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那么您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替您去打这地方， 德国西川灭了刘璋之后，把西川呢送给皇叔您，也就算作为是我们郡主出嫁时的嫁资了。您呢情现成的，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往西川这么一搬，就算搬个家似的，把荆襄呢再还给我们江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哦，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心里呀也一个劲儿的直合计。他偷眼看了看孔明，心说：“先生，这怎么回事？这个诸葛亮啊，满口应承，而且是不住的称赞。哎呀，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多亏子敬的美言呐！”哎，鲁肃心说：“我还没见着吴侯呢，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好吧，子敬，再麻烦你一趟，回江东见吴侯。”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我们是犒劳三军呢、啊、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哎呀，鲁肃听到这儿啊，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心说你们要去接呀、啊、那你们就完了。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他只得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我们还不应该犒赏犒赏三军吗？子敬，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您替我们致谢呀。甭谢甭谢，一家人嘛。啊，那我也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啊、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主公，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不应该离开。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活动一开始告诉大家，

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世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 主公， 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趁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国国。当时的晋国呀，想把这国国给灭了。这国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国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国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国国给打灭了，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这是春秋时期呀、啊、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啊、给收入三十六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那军师，咱就别去犒劳三军了，把城门紧闭得了。嗨，主公，那又何必呢？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那怎么办呢？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本来是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会儿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多好。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想个对策了。不管怎么说，公瑾呐、啊，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诸葛亮算铁了心了，既然在这儿扎住了，就得扎下去，说什么这地儿也不能给你江东。随后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如此这般。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 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啊，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让张飞从秭归方向杀，让黄忠从公安杀出，让魏延从夷陵杀出，又派糜竺到江夏去迎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周瑜啊也正在柴桑派将呢。鲁肃刚走，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吴主孙权答应了，周瑜啊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派丁奉为第二路先锋，徐盛为第三路先锋，凌统吕蒙为后队，让黄盖随中军，派程普领兵接应，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五万，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战船一到下口，周瑜就问呢，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启禀都督，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叫他来见我。糜竺一见周瑜，深施一礼，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糜竺先生，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呀，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军校。都督，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米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谢过都督。糜竺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周都督坐的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今日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啊，周都督猛地发现，不管是水面也好，旱路也好，鸭嘛巧洞一点声音皆无，一杆旗子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鸭嘛巧洞犒赏三军的？有人来报，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周瑜一想，哦，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那也一样啊。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这次一上汉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都是水军。这回，呵，马步军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远望城头啊，一无旌旗，二无士兵，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随着风在那儿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直摆。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怎么这么不景气啊？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有方就治成这样，直冒穷气。哼，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简直的都给糟践了。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接近荆州城了。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一点动静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喂，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随着这喊声啊，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 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赵云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 啊，原来是子龙将军。 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请问刘豫州和诸葛军师今安在呀、啊？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儿冷笑一声，都督啊，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名取西川，实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刷，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 啊， 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啊！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豫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入山修道，他也不失信于天下。你不是要取西川吗？从那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哎呦，周瑜一听坏了，自己呀、啊、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报来禀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正东方一面大旗上书汉寿亭侯关，哎呀，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管你攻城不攻城，先射你一通，有什么话再说。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了，败不多远，只听耳边一声炮响，道兵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张，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是闪闪发光。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周郎啊，娃娃，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呦，张飞！周瑜一看，咱们那边走吧。哇，哪边走啊？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这四面都抄。喊杀声此起彼伏啊！莫要走了，周郎，生擒周公瑾。周瑜还不下马受手，更待何时？哎呀！周瑜连急带气，眼都红了。可是就在这时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在这刀枪蔽日、万马嘶鸣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散盖，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刘备和诸葛亮。周瑜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金疮迸发，一头撞下安桥。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哦呦，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锚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也得听人家喊呐。 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情是老将程普来接应来。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呐，都督您身体怎么样？”“ 哎，不要问了， 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您可不能大意啊。”周瑜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的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程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啊、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啊、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呛呛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嗨，那是强打着精神。周瑜啊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着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气个好胆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又何必呀、啊、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他咽回去了，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这么说我们兵取西川？”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是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呀、啊，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 探报刚禀报过呀，就听远处里啊传来了战鼓声。啊，周瑜一愣啊，难道这儿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啊、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又坐在椅子上。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这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的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影影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啊、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张。哎呀，周瑜心里这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啊！光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啊，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这么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这些武将呢，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的，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篇，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咿呀， 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哦，周瑜打了个愣神，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 遵令。 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施礼，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浆糊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儿，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唰啦铺开，你就可以看。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唰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 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妄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作事，特此告之，幸垂召见。 哎呀， 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哎呀，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得。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啊、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啊、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啊、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啊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 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战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了，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在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在这儿。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探倒了笔，那手哒哒哒哒哒哒直打颤。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反采，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休短有命，余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觊觎，有似养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休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率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了。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势，推荐人才，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静，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您要小心，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他觊觎在咱的荆襄，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现在还很难说。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您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负辛劳。我死之后，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最好是鲁肃， 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周瑜把信写好，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然后轻轻的一点手，现在说话都困难。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一个个是侧耳倾听。列位将军，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乃天命已决，我死之后，汝等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那个业字刚刚出口，都督又昏过去了。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周都督手扶桌案，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说世间既生我周瑜，何必又生个诸葛亮。周瑜都督连叫数声，吐血而亡。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统帅就这样死去了。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啊，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聚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儿，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吾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股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呢。所以在两军阵前是亲冒弩石，身先士卒，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他也没退缩过半步。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吧，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你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呢，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 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儿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啊，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当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收捧书信是放声大哭，贺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呀，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这边挎着我媳妇儿，这边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哎，再见了王老板，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王老板。 干啥呀干啥呀，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还继续啊，给大家解释黄帝内经中的啊养生。什么叫养生啊？那么在2500多年以前，秦汉时期就已经啊给养生定下了含义啊，就定下了纲啊。今天呢啊，我们翻开啊这些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啊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重温一下啊什么叫养生。非常有必要的啊，就是校对校对我们现在我们头脑里有没有这个养生的正确的概念啊，非常有意义啊。这个下来呢，这个我们已经昨天啊把最后啊一句呢也解释完了啊。原先呢就准备给大家留一个悟那么一个空间啊，但是后来一考虑啊，是不是啊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去悟啊，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悟到其中的内涵，哎，这就形成我一个担心了。这怎么办呢？我思来想去啊，把最后啊一句呢也解释完了啊。这最后一句是非常精彩的一句，一个意思就告诉了啊，我们要练好内功啊，做好这40寒暑，这是俩，喜怒安居处，这就是两项，结阴阳，哎，调刚柔，6个方面啊，是这个意思。前面是刚，前面是布置啊，养生的内容工作，后边呢是结果，是果实啊。这个果实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啊，一个果实叫健康，一个果实叫长寿，是吧？我也想要，我要好，想要吗？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想要，那你就去做前边6项基础工作。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我们在这方面昨天啊做了解释，是吧？我们想今天呢，啊，继续给大家谈谈这方面的感想，啊。啊，健康里需要什么呢？是吧？得需要你五脏得和，气血得和，阴阳得平，得需要你在饮食上，在精神上，在运动上，啊，是不是？啊，那有人说慢，泡脚又是推肚子，又是按摩。实际上呢，你理解之后，你会知道哦，磨刀不误砍柴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再用一个现代时髦的一个词儿啊来认识治和调养生吗？那叫什么呢？要使我们的经济要进入良性循环。什么叫良性循环？那我们现在许多人呢，是吧，在强大的这个社会发展的快速阶段，人们一股劲儿的直往前冲啊，啊，他不顾后援呢，啊，不顾后援，啊，有人只顾挣大钱呢，最后压上什么？压上自己的本钱。这句话什么意思？喝出血本，只要挣到大钱，那什么挣钱快啊？啊，贩毒呗，是不是？那不就是喝起血本了吗？没错，只顾眼前，却失去了长远。啊，只顾有形的啊财富， 却失去了无形的财，这是我们今天社会许多人所面临失智问题啊。所以我们用啊前人的这些知识啊，要有机的结合我们现代人的啊观念做法啊，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真正的目的啊。明白了这些养生，明白我们这些道理，所以我们再谈啊啊，我没时间了，顾不上啊啊，我想这些托词也就显得呢是吧没有味道了。如果我们的社会整个形成这种健康的意识，这种层次的素质啊，谁还敢说我顾不上啊，我没时间呢？你看现在人理直气壮的在说，哎，那些事儿不行，没时间做啊，就是拿着不是拿着错误的东西是吧，还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呢？就是说明今天我们这个环境啊，就可以有人这么敢说。如果我们形成了一个尊重科学啊，重视健康，珍惜生命的一个范围氛围，他还敢理直气壮地去说吗？所以这个问题又是一个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牵扯我们整个社会这个舆论的问题，整个牵扯着中华民族的素质提高的问题。那如何进行良性循环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是吧？我们现在拼命地干，把身体干垮了啊，有些人说没时间，我说好吧，我说你会有时间的。为什么？有一天你这部机器开不动了，这部车开不动了，趴窝了，你会有时间的。难道我们非得等到那时候车开不动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时间再去养生去，再去恢复我们身体的什么脏腑啊气血啊是吧阴阳啊这些功能吗？那不就完了吗？啊，生命只有一次，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句话用在这儿不老太恰当，是吧？英年早逝怎么解释？认识了就剩一口气儿，是吧？那就完了，那只能下辈子再接受这个教训。但是活着的人呢，是吧？从我们周围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应该得到反思？我想应该是这样。我们前一段啊，这个结合着啊《黄帝内经》啊，给大家呢解释了养生啊啊，我们努力啊去悟它的内涵啊，这是我们前一段所做的啊。另外还结合着现代啊，结合现代人的啊健康理念，结合着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等等，我们做了一些延伸的讲述。我们今天呢啊翻回来再全观啊，全观一下我们这个呢《内经》讲养生的啊，全观一下，我们不继续做延伸的解释了啊，要延伸起来内容非常之多啊。那么我们跟大家啊翻回来讲一讲啊《内经》这个养生啊，《黄帝内经》大家都知道了，是中国最古老最权威的啊一本呢啊书啊，中医的是吧，后世一些书一些观点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啊不断的完善，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发展啊。我们首先要知道《黄帝内经》啊在中医啊它的位置啊作用，而且它的形式呢通过一个啊哎皇帝啊，通过一个啊皇帝问啊，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与岐伯 一个搭之间的一个对话，阐述了啊对中医啊这么一个啊各项啊一个观点啊，是这种形式的啊，以对话形式，一问一答啊，我们介绍到这儿是吧？那么纵观起来，我们讲了这个啊《内经》有关养生，实际上呢有多少个字呢养生的啊这个内容，不过40来个字啊40个字。然而我们讲了好几档节目，那么我们站在这个高度来回顾《内经》讲的养生，《黄帝内经》讲的养啊这40个字儿，我们得到了什么啊，我们啊做一个回顾和一个总结。3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养生这一词的来源啊。我们改革开放，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啊，大家都去来养生保健啊。这个养生这词儿怎么来的，最早出现在哪，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是第一个。哦，我们今天讲完了，我们讲了好几档，知道了。当然我们知道了什么呢啊，这还属于第一啊，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知道了养生啊，什么叫养生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这是第一个，两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哎，他讲了养生的具体的内容啊，这个内容叫什么呢，我们给扣上4个字，叫纲领性的啊，纲领性的。这是第二啊，养生具体的啊6个方面，我们把6个方面一定要记牢了啊，一定要记牢了，是吧？顺40，是寒热，这是2个内容；和喜怒，安居处，这又是2个内容；结阴阳，调刚柔，加一块儿，养生包括6个方面。这是《黄帝内经》讲养生的纲领性的6个方面，这回就清楚了。什么叫养生，养生的具体内容，这个词儿啊从哪出处。第三个问题，养生的意义和作用啊，阐述的非常的清楚明白，就是最后的结语，也是最后的高潮，那就是什么呢，则辟邪不治，长生就是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想健康吗？想。想长寿吗？想。人家告诉你了，如是。什么如是？如果你把上边6个方面都去做，做准了，做对了，坚持去做，啊，你就会，对吧？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和效果。哎，你就可以健康了，你就可以长寿了。这是我们啊站到一个啊总结性的，也就是站到一个比较高度来回顾一下我们啊前一段讲过啊这个《内经》上的养生。这是我今天啊要说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看啊，啊，在2500多年前，哎，他的养生是6个方面，我们发现没发现？啊，我不知道大家啊，啊，光听，有没有去想、去思考、去思考什么呢？是吧？为什么没有谈到饮食？你看看。6个方面有没有饮食啊？没有，没有饮食， 啊，但是呢，民以天为实这种思想在中华民族是根深蒂固，认识的非常的透彻。这问题就是说，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列入是吧养生的纲领之中呢？我今天谈第二问题，谈谈我对此的揣度和见解啊。今天我们说两个问题，这我考虑第一，这追溯到中国2500多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是吧，那时候什么呢，那时候一日三餐比较传统比较规范，那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粗茶淡饭，粗布衣衫，那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啊，它就这样的规范，所以当时的饮食是吧，这没有啊更多的啊影响和危害人们的健康，那也没有现在什么的夜生活是吧，天一黑怎么样，天一黑就睡觉了，他没有电你想点个油是吧，那就问你了啊，做针线活吗，不做不做赶紧啊，别费灯油可能我说这话呀啊，老人们一听乐了，年轻人不懂啊，所以我们现在啊，用现代人的思想思维啊，要想理解了解啊当初中国那种状况啊，他得需要回到啊通过时间隧道啊，这就是历史性的客观性的啊看问题，是这样。第二啊，这过去2000多年前啊人们所食用的啊没有更多的啊这个提供什么高脂肪高蛋白高热能的食物，没有是吧，不具备那样的物质基础啊，不具备啊，要想吃点是吧鸡鸭鱼肉那只有是过节啊，只有说招待客人啊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来食物，所以这就说根本谈不上富贵病，谈不上吃出来的病，他为什么没有列入，这是第二啊，我们是揣摩啊，不一定准确啊。第三个，就当时的人们所食用的是什么，是生态，那是自然的，是不存在任何农药化肥的，也没有什么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啊，也没有什么转基因的食品，也没有什么反季节的食品，它也没有瘦肉精啊，它也没有什么猪肝红这些问题啊，古人的智力还没有发展到正在食物当中去作假的这个智慧，没有啊，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诚实朴实热情的民族，别看现在啊，人们现在为了经济的利益，为了急于致富啊，不顾人命不顾人们的健康啊，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吃的喝的就不存在哎，我们讲了这三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说呢第四个啊也差不多啊，就说呢由于过去的物资比较匮乏啊，就谈不上什么摄取过量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中国嘛发展的历史是吧，现在啊我们在谈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历史的跨越，就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我们才解决了，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才解决，所以在之前很多人还吃不饱啊，谈不上是吧超摄取的这个问题。另外啊，当时的人们的活动量是比较大的啊，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现在我们人是什么摄取的量，一个是大哎，一个含有酸性的物质比较多加鱼肉，反而的活动量大大减少啊，所以过去不存在这个因饮食 造成人们的健康问题啊，就因为什么，就是量的问题，吃不饱，消耗又特别大，而且吃的这质量是吧，哎，含这个蛋白含热能都不会超量，那所以说呢，它就不存在什么肥胖症是吧，脂肪的堆积是吧，富贵病这些不存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啊，所以呢在这个啊养生之中，尽管谈了六条却没有饮食，哎，这可能因为这，但是大家啊不要因为在养生当中没有这饮食而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啊，这叫历史的看，辩证的看，我说这过去养生它没有是吧，没有列在这个养生啊之地这个纲领啊，但是中国的饮食这个文化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就说呢大浪淘沙啊，看看哪些啊真正能解决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啊，真正哪些方法啊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啊，这就需要一个呢啊，哎，就是把我们眼睛擦亮点啊，是不是啊，嗯，所以我们既然选定了啊，选定了一项对我们已经实践证明啊有效的是吧，我们就应该呢很好把它坚持啊，现在我们也发现啊，人们的观念呢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是吧，还带的时候呢，哎，我见好就收啊，你看这句话见好就收这句话用在这儿你又错了是吧，哎，我们的身体呢每天都会有变化啊，叫逆水行舟啊，是不进则退啊，它是这样的是吧，你想想随着年龄啊增长，随着我们威胁健康的啊周边的很多的因素是吧，你不很好的呵护我们这部机器啊，可能不知道啊受到来自何方的啊这些影响，那肯定是不良影响啊，如果你进行每天就去呵护啊，保证我们的机器啊运转的十分正常啊，我想啊就可以屏蔽啊许多这个邪啊外邪侵袭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说大家在观念上是吧要得到不断的啊去提高啊，如果你的观念如果不正确还带着质的思想，是不是好了，你看我们现在教训很多啊，我所以为什么提醒啊，就是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季节是一些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是吧，如果您是吧觉得您身体好了，好了是不是啊，症状消失并不代表啊代表你的疾病彻底痊愈，尤其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大家要格外小心啊，所以怎么样我们保持着啊让我们的机器又跑得快，这部车跑得快，而且要跑得稳，要跑得长啊，要跑得带劲儿中啊，精力充沛啊，一边用我们的身体啊，一边保养我们的身体，什么叫良性循环啊，这就叫良性啊，这所以说要不断是吧给我们的健康加餐，不断的给我们生命加动力，不断的加固防护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良性的循环，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啊，做到家人家庭社会乃至整个民族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想用这句话啊结束今天的养生啊解释内经的节目啊，希望大家明天注意收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竹子开花了，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咪咪啊咪咪，请你相信我们没有忘记你，高高的